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特别喜乐来到这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今天我们休息一次，路加福音，然后罗马书。我答应你们只讲一次罗马书。我忘记那个 Lloyd Jones 他讲罗马书讲了几年。据我所知，他光讲罗马书六章至少讲14篇，每一篇都至少一个小时，14个小时。今天我们不会有一个小时，35分钟吧，应该希望。OK， 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今天看这段，应该大家很熟悉，也很喜欢宝贵的经文。我就念到第11节。请听上帝的话语。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感谢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圣道和圣礼，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忠实的不只宣讲圣道，也能够施行圣礼。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所讲的圣道是你儿子的圣道，所听到的也是这个圣道，我们今天所施行的圣礼也的确是你儿子自己赐给我们，他自己设立的。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行的一切，让在这里不论是认识你或者还不认识你的人们，都借此得到恩典，要想望要得到更多的恩典。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所以他写信的对象是一群他并不认识的人，并不认识的基督徒。他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解释所谓他说我的福音。他在第一章出名的16-17节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保罗接下来解释人为什么需要这个福音，因为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不义的人的身上，不义的人就是罪人，首要是不信上帝的人。虽然保罗写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是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将他们显明，上帝的永能和上帝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却是眼不能，虽然眼不能见，但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上帝当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成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不信上帝，不认上帝为上帝，对保罗来说是最基本的罪。这个罪导致接下来保罗会据信民意的一一列出来所有其他的罪。执意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不认上帝，不拜上帝，反而从事偶像崇拜，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的心，他们心里面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了自己的身体。他们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 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什么不合理的事？就是各样的不义、邪恶、嫉妒、凶杀、忏悔、无知、背约、不怜悯人等等。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罪人是当死的，然而这就是罪人很奇怪的地方，他们不但自己喜欢行，也喜欢其他人去行这些事情。 So 罗马的基督徒，保罗写信的对象，他们在信主之前就是这样子的人，就像我们信主之前就是这样子的人。罗马基督徒大多应该是外邦人，但这并不表示犹太人就更好。在第二章，保罗对犹太人说，你也无可推诿，因为你们自己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们犹太人以为有犹太人的身份，受了割礼之后就能够逃离上帝的审判吗？ No， 上帝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你可以看出这中间的平行，福音要拯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再是外邦人、希腊人。同样的，上帝也要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你注意在这里的对比是信和作恶，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指出，犹太人有律法，却没有遵守律法。他说，受割礼的不见得就是真犹太人，真正的上帝子民。在外面做犹太人的，光有割礼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在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正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真正的那割礼是心里面的，是属灵的，在乎灵的，在乎圣灵的，不在乎仪文。其实那个仪文原文就是字句，可以看出这个和哥林多前书的对比。这就像保罗在这里形容的，那光徒有割礼的犹太人却不是真犹太人，就像基督徒只有洗礼的外在记号，却没有洗礼的内在属灵事实。这样的洗礼我们会说是没有效用的，是枉然的，不过是个挂名的基督徒。在第三章，保罗继续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外邦人、犹太人，没有一个是义人，因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的，罪也就是所有人都有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在第三章，大家熟悉这段经文，保罗提供了上帝的解决方案。如果每个人都犯罪，都落入上帝的震怒和审判之下，那么有谁可在上帝面前称义？3章21节，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行义的人。 No， 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犹太人、外邦人、任何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没有办法靠着守律法或者你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但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心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替代性救赎的教义，凭着上帝的恩典，借着信心，因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献上自己做赎罪祭，罪人就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义。不是守律法的人称义，乃是信耶稣的人称义。上帝就此做世人，世人不只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外邦人，所有的人的上帝。福音拯救的是一切受割礼的人，守犹太律法的人，一切相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包括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他守割礼的律法而称义，反而是因为他信上帝，信上帝的应许而称义。这样亚伯拉罕就是不只是以色列人之父，乃是所有借着信心，不是凭着血缘关系而成为上帝儿女之人的父。他在保罗在第四章写，人得为后嗣是本乎 信是属乎恩，不是你的血缘关系，不是你的传统，叫应许定然归于一切的后裔。你看得出来，保罗在第四章重新定义什么是上帝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这是指犹太人，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是谁？是哪一位？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他亚伯拉罕是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你看得出来，我们刚读到上帝对以色列人先祖的应许，我必使你做大国，我必赐福给你的后裔。保罗在这里非常革命性、决定性的重新定义什么是上帝儿女，什么是做上帝子民，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保罗叙述上帝的救恩如何非常具体的在时空、在历史中运行。救恩的确是先给以色列人，但是救恩从来就不是单单只给以色列人，等到时候成熟了，上帝的恩典就要临到万国之中，他一切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义的、归算为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保罗写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这个我们是指着今天在座的你和我的，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犹太血统却因信称义的外邦人。保罗在第五章他把焦点从救赎历史转移到个人的，这个字眼有些上圣灵论读书会的弟兄姐妹会熟悉这个字眼，救赎历史转移到个人的救恩次序 Word of Salutis 什么意思？他写我们这些本来与上帝为敌的罪人，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所以你看到那个 focus 那个焦点是上帝的救恩如何在历史中运行，如今如何施行在因信称义的每一个你我的身上，与上帝和好。这在我们信徒的生命中有具体的果效，我们是借着他耶稣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不表示信耶稣的人就可以避免苦难，但是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工作如何具体的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发酵或发生效力。基督徒有这样子的生命历程，因为为什么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节经文就是圣经的爱可以浇、可以发电的经文。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锁定的日期成熟的时候，为他的好朋友死，为做好事的人死，为配得上天 No 为罪人死。唯有他，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So 接下来保罗用我们所谓的圣约神学解释耶稣他一个人的死怎么能够提供多人的解决方案，怎么能够使我们这么多的人与上帝和好。他说原来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说亚当他犯罪，犯了起初那个罪，吃了不该吃的那个树的果子，就违背了上帝与他所立的，我们会说行为之约，或者创造之约，或者工作之约。而亚当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不只是他一个人犯罪，个人的行为，因为他是盟约之首，因此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是代表或代替我们犯罪， 就此他的罪疚和罪性都归算给他的后代，除了耶稣以外。而耶稣他也是盟约之首，他不是行为之约的首，乃是另外一个约，恩典之约的首。这个恩典之约有完全不同的运作的原则，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恩典。保罗写，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如果一个人的过犯，非常严重的过犯，导致所有其他人都落入最终的这个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都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确实，恩典大过过犯。如此来说，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为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如果你要否认原罪的教义，你不相信一个人的过犯叫所有的人都落入罪中，那么这节经文非常清楚的显示，你也必须否认因信称义归算的教义。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保罗解释在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So, 你的问题是谁做你的王？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只在此律法有一个功用，就是凸显恩典之浩大。按照律法我们都该死，但是按照恩典我们却得永生。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解释福音，也说明人为什么需要这个福音。他描述上帝的救赎是如何在历史中运作，人又如何，个人又如何借着上帝所赐给人的信心得着这个救赎，这个恩典。到此为止 ，very good， 很好，都很好，以至于好到有人会问：那么，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那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咯，叫恩典显多咯。第六章第一节，你听得出来这问题是什么？这问题表达是神学概念，如果你要用一个神学用词是什么？大胆犯罪不是，严格来说应该不是神学用词，但是它表达一个神学什么主义？Yes, antinomianism, 反律法主义。我知道你们知道这个答案，心服弟兄姐妹。或你用另外一种方式问，就是既然上帝大有恩慈饶恕我一切的罪，那么我犯越多的罪，保罗不是讲好叫上帝的恩典越加显多吗？或者上帝这么的爱我，他必然会饶恕我一切的罪，我信耶稣就好像拿到一张免死金牌，那我岂不可更大肆的犯罪，好大大的彰显上帝的爱吗？使徒保罗的反应非常直接，他预期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反应似乎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能的反应，断乎不可 ，meganoito， 断乎不可。你注意，使徒保罗没有说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这个或千万不可以做那个，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像罪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像罪死的人，这是关乎什么？他在告诉你什么？你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你要致死你的罪吗？行 ，No。我们像罪死的人是关乎身份。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才是关乎我们该如何行，不要在罪中活着。保罗先论身份，再讲行为，因为他明白，他有一颗教牧的心，他是好神学家，他明白这个问题背后所表达，是对基督徒身份一种最基本上的误解。基督徒蒙恩得救，就定义上是像罪死了的人。这个身份是保罗在第一章到第五章解释的， 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救恩施行在一个人身上的成果。所以保罗好像就是反问被赐予这个身份的人，难道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吗？你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所以接下来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保罗解释，第一，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之前在耶稣受洗的讲道，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受洗是一个命名仪式。我们受洗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有的时候在新约就直接用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归入他的名下，而耶稣他受洗则是归入我们的名下。受洗是公开的这个身份认同，甚至你可以说是公开的彼此身份认同，就宣告我认同我所受洗归入的名下。受洗也就此是一个新身份的标记，一个新生命的印证。这样，第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受洗归入他的耶稣的死，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今天到教会，我就听了一个著名传道人的讲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讲这个细节。他说，这个埋葬这个字，耶稣基督有埋葬在土里面吗？没有，他被摆在一个洞里面，所以他没有埋葬。所以不要相信浸信会他们讲的那一套，一定要进。No, anyway.讲得很激昂，我说话 You're kind of missing the point. Anyway, 受洗就表示，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不是埋葬的形式或者什么，而是显示我们与耶稣基督是如此的认同，我们认同与他一同死。我们的在第六节他说，我们的旧人是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旧人原来是死在亚当里面，或与亚当一同死的，如今是与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这并不是说我们与耶稣一同分担他的赎罪祭，或分担他赎罪的功劳，却是认知耶稣他实在是为谁的罪？我的罪，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不外乎就是我本来应该承担的所有的罪和刑罚，他为我的罪死。他在十字架上火一般的洗礼中如此的认同我，因此我们受洗的人也当在我们的洗礼中如此的认同他。这样，第三，我们就不仅与耶稣一同死，也必要与他一同复活，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把基督的复活和基督徒的重生连结在一起。基督徒是出死入生的人，本来与亚当一同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如今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保罗说，我们在他死的形上与他联合，也必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重生的目的是，重生有其目的，叫你有新生的样式，或者你可以说成圣，效法基督，有儿子的样式。因为第四，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应该知道，这不是保罗说你成为基督徒受洗之后你就不再犯罪，却是说基督徒不必再犯罪，因为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了。我们有一个新的主，新的主子耶稣基督，罪就不再做我们的主。之前我们是跟世人一样，是行尸走肉的死人，毫无不犯罪的自由。在 罪的权势的辖制之下，是罪的奴仆。如今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告诉我们，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也就是代表之前的你们已经死了，如今与基督复活的人是脱离罪的权势的人。你们既然被赋予不犯罪的能力，就不应该继续犯罪，因为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着却是向上帝而活。这样，保罗在十一节说，这样你们这些在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与他联合，以至于有他样式的人，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就是使徒保罗的洗礼神学解释，当一个人按照主他自己的命令，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含义？保罗在此指的显然不是受洗的水的外在的仪式，而是指洗礼所标记或印证，我们的用词标志和印证什么？ Essentially 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这个属灵的事实和这个事实所代表的一切。洗礼就像割礼一样，其实洗礼取代割礼是一个人身份的记号，就证明这个人确实，你确实是上帝手中的工作，你是蒙上帝恩惠的人，你是蒙他拯救的人，你是蒙他称义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女。好像一个人你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保罗在其他地方用词是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爱子的国度之中，这样子的人，受洗的人，就是这样子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度之中的人，领到一个新的 passport 或身份证，就证明这个记号，证明他是一个新的公民，属于新的国度，他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与之前全然不同的身份和生命。这是说受洗代表一个人与自己的过去断绝，重新开始。这是好事还不是好事，取决于一个人他怎么看自己的过去，不是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还不错，你觉得你过去没有什么问题，你应该不会觉得这是好事。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定义上必然就认定这是好事，因为信主的人明白，不论自己现在过去多么的好，多么的辉煌，与得着耶稣基督相较之下，用保罗的用词，都是粪土。在认识耶稣之前，这个人他或许不明白自己多么需要一个新的开始，然而有一天圣灵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工作，叫他能够信，叫他能够认罪悔改，叫他能够认耶稣为主。一旦上帝在他这个人的身上工作，对他来说这个新的开始就是最好的事。这就是为何我们今天心服带着大喜乐见证宇轩姐妹受洗。受洗就标记宇轩他出死入生的新生命。这不是说宇轩他今天才重生得救，而是我们这么说吧，他今天领到一张新的身份证，公开的见证他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身份，他有一个新的主。我曾经在万华活水泉教会服侍，那里有一个朋友，通常满嘴不是三字经就是胡说八道，我不止那边的人通常就是这样子。那有一次可能那家伙酒醒了，他就对我说，我希望能够重新开始。我记忆不好，但是这句话 我一直想起他曾经对我讲过这句话，本身这句话没有什么深奥可言，但是之后我总是觉得这很悲哀，或许是我听过最悲哀的话之一。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不总是能够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不是你想要就有的。被酒精捆绑，被家庭传统束缚，被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脾气所操控，被金钱、成就、既得的利益、名声所绑架，被自我捆绑的人，怎么能够重新开始？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人，怎么能够重新开始？这也就是为何那些受洗却从来没有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的人是那么的悲哀。他们不像活水泉的朋友们，不像万华的街友们，他们没有酒瘾，他们也有家可归。他们领受洗礼外在的记号，就表示我相信他们听过福音。但是他们活得与受洗之前那个样子全然没有差别，他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他们的盼望、习惯、喜好仍然与之前一样毫无更新。他们甚至期待，哦，上帝会帮助我完成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活出丰盛，好似信耶稣是某种活出自我的手段。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那真的是非常的悲哀，好似一个人领了新的护照，却从来 didn't bother， 没有移民到新的国度，有什么用？保罗对罗马基督徒说，基本上就是这么说，然而你们不是那样。他对哥林多人用同样的话，你们中间有些人从前是那样，但是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吴宇轩姐妹，你今天受洗就表示你之前不论是怎么样，如今你不再是那样，你不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基督徒。这样，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当看自己是活的。罗马书六章第十一节，很特别。I don't know if you notice， 这是整本罗马书里面的第一条命令。在之前，罗马书没有一句命令式的话语，命令式的话语就是告诉人该做或不该做什么。这是说，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之前，保罗述说，单单述说上帝他做什么，他的作为，他的救赎，他的恩典。罗马书的第一条命令叫人做什么？你要致死你的罪，你不要犯罪，你不要拜偶像，不要偷窃，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吧 ？No， 这是什么命令？这样，你们当看自己，你们要看自己 ，You must consider yourself。你们要明白你们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有谁说基督教信仰不关乎自我形象？而高丹从来没有说这个话。这是说，一个基督徒，宇轩， 你的第一要务并非你要做这个或做那个。That comes later, 之后。你的第一要务是使用你的心智。因为你被赐予一颗新的心，圣灵更新的心，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以基督为心的心，这是上帝赐给你的。现在使用这个心智，看你自己，确认你自己的身份。换言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首要是一个心智的生命 ，life of the mind。英文用这个字眼 ，life of the mind， 心智的生命来形容知识分子，就是靠着脑筋，不是靠着体力或者劳力工作的人。所以保罗告诉罗马的基督徒，你们首要是过心智生命的人 ，You're all intellectuals， 你们首要是知识分子。这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你不需要在意你要做或不做什么，但是你必须要先思想认知自己的身份才有行动。宇轩，你身为基督徒确实有许多要做的，我们也会告诉你你该做或不该做什么，但是那都是之后的事。现在你首要必须思想，你必须要明白你自己是谁，你的身份总要在你的行动之先。你搞反了，你就没有基督教信仰。保罗说，你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上帝却是活的。和合版修订本，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我们宇轩，你要学习这其中诸多丰盛的含义，你要活出这个含义。但是今天在你受洗的日子，你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这至少表示，你确实已经与你的主一同死了。因为你的主，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当你还死在过犯和罪恶中，当你的心智行为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那时候，你的主就为了你，为了你的罪死了。这样你受洗归入他的死，就必然对罪死。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最好的事。这表示上帝的爱在此就向你显明了。这就表示上帝爱你，上帝的儿子爱你，为你舍己。这宇轩就是你的身份，你是蒙上帝所爱的人，因此你要看自己，在你的主基督耶稣里面，向上帝是活的，或者在基督里向上帝活。这什么意思？我们改革中的先贤会说，这就是神学。神学就是在基督里依靠圣灵向上帝而活的教义。向上帝活表示你不再为罪活，你也不再为你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你死而复活的主活。向上帝活就印证一个事实，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你是上帝用重价赎回来的人，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宇轩姐妹，你今天受洗，你要这样看自己，你要思想上帝将他儿子白白的赐给你，上帝的儿子为你舍去自己，上帝的儿子又赐给你他的圣灵。So, 从今以后你一生都要思想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会成为你一生的动力、鼓励、安慰。你总不忘记你是蒙三一上帝所爱的人，父爱你，子爱你，圣灵爱你。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过的心智的生命， Life of the mind。 这样心智的生命，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其实你有其他的选择，你可以活出其他的生命，但是我想没有一个生命会好过这个生命，就是对罪死，向上帝而活的生命，最好的生命。我请你到前面来，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心福教会今天奉你儿子的命令为吴宇轩姐妹施洗，我们感谢你叫心福这个教会能够忠实宣讲你儿子的道，也能够忠实的施行他所设立的圣礼。求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也就有符合这恩典的大喜乐。我求你特别恩待宇轩，今天我们见证她是你的女儿，你自己爱她，求你帮助她总不忘记她自己的身份，明白你是何等的爱她，就能够尽心尽力爱主她的上帝。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的名祷告。